足球频道现在开始。 好啦，翻嚟呢个星期五晚嘅足球频道啊，咁啊仍然有直播噶今晚，咁啊大家可以上去 Ustream 同埋 Twitch 啦，咁啊可以听到我哋嘅直播啦。或者仲有嘅就系个即时讨论区喺呢个 Soccerwise 嗰边啦，同埋呢个足球频道嘅 Facebook。咁啊今晚咧就有啲咩人喺度啊？ 专阵。 有轉陣啦，今晚呢個都係殘陣嚟嘅。 咩啊？稱為抽水陣 嚇，抽水陣。今晚係我諗做咁耐足球頻道以嚟最難做嘅一日啦，因為週中又冇波打過啦。咁跟住周末嗰啲波，我哋大家坐喺度啲人又冇乜睇過。 唔係週末，係今晚。 啊，即係上週末嗰啲啊，咁啊星期二哭波桑又講咗唔少啦。咁本來諗住我講曼聯，咁過咗哭波桑星期二之後又唔講得曼聯啦。 咩啊？而家今日好明顯係呢個曼聯頻道復辟㗎。 曼聯頻道啊，今晚解曬人腳先啦。嗱，曼聯頻道因為曼聯頻道幾長腳㗎嘛，茶會喺度，阿迪喺度，馮總喺度，咁啊仲有傑斯喺度，就四個曼聯就加翻呢個嚇。一個爭議性人物呢個嚇，呢個阿薩特啦，咁咪冇辦法，一定要揾啲，唔係即係左邊冇人啊嘛，我哋隊波係咪先？咁啊，梗係要揾翻阿薩特坐陣啦。咁啊，仲有遲啲瞓喺度食緊 中路大將，中路大將再加前面把尖刀， 咁所以我喺度諗緊講咩咁啊。真係唔知講乜嘅。 好，今日節目終於 咁啊，俾我講 先交俾阿迪先啊。 唉，終於翻嚟啦！呢個禮拜係啊，咁啊上個禮拜唔喺香港啦，飛咗嘅關係啦，咁啊今個禮拜翻嚟啦，交代翻好多嘢先啦，俾個俾少時間。 喂，咁啊，等陣先，俾你未交代之前咧，同啲網友呼籲下先啊，有冇咩點題啊？ 喂，係喎， 喂。吓、啊、留个言，咁啊睇下我哋有咩 topic 可以。 我惊人哋叫我唱歌，唔好意思。 好，交翻俾阿迪先。 咁啊，关于个 show 啦，因为其实呢个几礼拜如火如荼啦，搞个 show。 系。 咁 啊，辛苦晒迪 总。嚟紧下个礼拜就会见到张真正嘅 poster 嘅面世噶啦。OK、 嗯。 咁亦都 咩 show 先？ 串到尽个 show， 即系耀尊同大师个 talk show 啦。OK。咁啊，一阵稍后嘅直播，咁啊，千打到嚟，一阵都会再交代啦，同大师傅嗰边嘅网友。咁卖飞嘅情况。講一講先嘅，超過一半啊！即係我哋本身嘅一路都冇寫過話究竟賣幾多飛。 呢個講法太保守啦。 可以講一講。 係咪即係縮剩得兩個位啊？ 唔係可以講一講啦。其實我開頭預計心目中賣嘅買大約700-800飛到啦。OK， 咁其實而家一定係過咗半數啦。OK， 咁所以就如果真係嚟緊各位喺關於 Regular 先嘅網友聽眾會員嘅話，如果真係要買飛嘅話，就我想盡量你哋呢陣買咗先啦，因為跟住嚟緊下個禮拜嘅 Weekend。之后呢就会全部向外发售㗎啦，即係我哋啲 poster 所有嘅成全部公告晒出去㗎啦。咁、到时就有个热线电话打嚟㗎啦，就唔知发生咩事㗎到时。咁又死嗰个大雷，咁所以就盡量买飞嗰度系啦。咁第二样嘢，有啲网友甚至有啲会员都有问过几时会寄飞俾你哋。飞呢就会喺10月中㗎啦 ,ok, 大约10月20号到啦，因为今日就 confirm 晒所有嘅文字嘢掉咗俾 designer 去设计啦。咁佢应该礼拜一到返嚟之后 confirm 就应该大约3-4日 printing落翻嚟香港就可以寄啦，咁啊，預下個下即係20-21號到嗰個禮拜，我哋就會寄飛出去俾大家啦。咁、個 show OK 講一講啦，都係250蚊會員價，咁啊浪飛會員就280蚊，咁啊喺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 Grand Four Route One 個場嘅 OK， 8點鐘到啦。咁因為如果搭的士就唔需要啦，但係如果你得福轉車就排隊排到傻，咁所以就我哋預就早少少到。 我今年要早到， 你真 係今年要早到，點解咧？就係因為通常 talk show 咧，咁你可能即係嗰啲主持可能會一開始講一啲開場白，咁啊暖下場啦。但係一開始有啲嘢睇嘅，所以大家冇遲到最好。 咁啊，應該唔知啊，大師會喺空中度掉落嚟啊？咩啦？ 佢咪練緊咩？你哋 練緊。 佢哋咪彩排緊啲即係嗰啲空中飛人啊？ 係嗰啲 先跳落嚟嗰啲啊？ 都係嗰啲㗎啦，都係轉體翻嚟四周半嗰啲啊。 有冇跳火圈啊？ 火圈就冇，可能應該係沈殿霞嗰只踩雞蛋。係，大師踩 啊！即係露 T pad 嗰啲咧，係啦。我再補充少少，今日因為都仲係有收到好多網。网友就系都好担心啦，因为即系譬如话会唔会未有回复啊？嗱，通常有几种嘅，第一就系话一开始 send 咗个联络电话嚟未收到回复，第二咧就系话寄咗支票嚟未收到咁样，咁咧咁基本理论上就应该日日清嚟嘅啲 email， 但系如果 呢位網友你真係未收到回覆呢，又係再拜託你一次啦，就係聯絡我哋，譬如你 send 個 email 之後，你 CC 譬如CC 我啦、啊、Kelvin@ericsson.com.hk 啦，因為我就會同翻的個 list 去對嘅，咁就應該會萬無一失㗎啦。 check 嗰度啦，可以講啦，今日收到五張 check 啦，寄嚟嘅 ，OK， 咁啊已經全部覆曬㗎啦。啲 check 嗰啲網友唔需要擔心啦，慢慢陸續收到 check 我哋。 係，俾個定心丸先嗱，因為有啲網友就話有啲就話將支票打翻轉頭。 係啦， 如果嗰啲咧，的總係咪同佢哋 hold 住啲飛先 ？hold 一路係 啦，唔使擔心 ，OK。 總之你哋一陣頭 mark 嗰集，我會咁樣講啦。下個禮拜翻嚟之後就會逐個逐個打電話㗎啦，未俾錢又好，俾咗錢而仲未俾個地址我都好 ，OK， 我哋就會逐個逐個打電話去通知翻你哋，攞翻曬你哋啲資料，跟住之後貨下個禮拜就會寄飛噶啦 ，OK， 大家慣咗呢一個 show 往後嘅形式係點樣去 run 之後，往後其實都係咁樣 run 噶啦，我哋 最後啊，唔好拎佢炒啊，開始有啲人話拎佢炒啦 ，OK， 係啦，咁好啦，咁啊第二樣嘢啦，個 show 啊， 點炒啊？你賣一半飛仲有得炒？ 唔係，我就話頭先阿的講嗰話太保守啦，如果你網友你仲想睇下，唔好真係唔好睇定啲先。真係唔係？ 唔係你有冇聽呢個《冷血時報》啊？ 係 講咗啲位係點樣做的？ 我又唔想講咗，咁但係今次就真係我遇到好爆喎，所以即係要講聲先啦。係啊，即係因為費事阿牛成日都話係。我哋係有飛嘅，仲有799張，唔係咁啦條數，我想講。好，第二樣嘢講下新節目先啦 ，OK， 頭先提過啦，冷血啦 ，OK， 咁冷血一路都做緊啦，做到第四五集㗎，大家可以收聽啦。咁第二樣嘢就係其實關於足球節目方面上啦，咁啱啱呢個禮拜三就出返每個月一個月一次嘅點子冰冰啦 ，OK。 我哋要邁向四五個節目 㗎。咁啊雖然我係曼聯迷，但係一個係值得去介紹去聽嘅節目嚟嘅。佢哋係成班人好有心 嘅。EV 佔越嚟越戰越勇啊！ 上咗係又係越做越 好主持， 唯一冇就係一個月做一次咯。係 咯，做密啲可能好啲。 係啦，咁呢個等我同佢哋溝通下啦。 佢哋啲功課真係做得好足下， 好犀利， 好犀利！佢唔知喺邊度揾份財政報告喺度慢慢同你。 唔係呢個真係好犀利，真係好想講啊！即係唔係抽水啊？我發覺好多阿仙奴球迷咧，即係你喺做功課咧，做個節目上咧做功課咧，真係做得好足。 咁你又檢討下啦，唔做節目功課。 嗰日有聽住佢哋錄啊嘛。 係啊。 啊， 你喺度嗎？ 係啊，好全面嘅，即係發佢哋。 係啊。 佢哋連呢個啱啱出咗嘅財政預算。那個報告咧，係要教大家點樣去睇， 唯一好好嘅 睇到入面有啲咩端倪啊咁樣啊，哇！ 其實幾好嘅，每個月 大客阿仙奴， 每個月四至一定會有啲嘢嘅。OK， 第一樣嘢介紹翻佢哋阿仙奴本身一啲新嘅球員，可能我哋都唔識嘅，十四五歲都會介紹嘅。OK， 第二樣嘢就一啲可能正選嘅球員一啲花水，邊講邊個老婆啊，幫邊個咩成啊，拗交溝個女嗰啲嘅結下婚嗰啲咁又會講嘅。OK，、 嗯、 一定會跟住有 part 嘅就可能賽事啦，佢哋會預即係會講佢哋自己波啦，同埋佢哋好內部地就會，即 係有冇講阿偉書啊食邊個牌子嘅煙嘅？ 佢哋嗰陣時未到， 唔係 呢個要講啊，唔同我哋做曼聯球迷，我哋曼聯係球迷係唔會理個波啲， 曼聯 完全唔會講話個波 理啫， 唔會理㗎嘛。 所以我講下， 今年賺幾錢啦？ 嚇、啊！ 今年賺幾千萬聯？ 唔知五百幾個，好似五百幾秒咯。 唔係你開始要留意㗎啦，費瑞入咗個董事會。 四百唔知四百幾五百幾。 咁啊，佢哋會可以每個月咧公布業績咁咧會講嘅，即係我覺得幾好嘅係啦。 曼聯啲球迷唔係曼聯啲球員咪食萬寶路咯。 最後，但你講完未啊？我澄清一樣嘢啫。如果有啲唔熟悉阿仙奴嘅，但係又係球迷聽到節目咧，我要澄清就係余文傑唔係阿仙奴球員嚟㗎。你雖然聽佢哋講好多，唔係阿仙奴。系啦，我记得，我哋继续。 系啦，咁另外一方面啦，好啦，咁有个阿仙奴嘅每个月节目啦，咁嚟緊啦， 又有反慢啦， 又有反慢啦，我哋 有足球频道啦， 有哭波桑啦， 仲嚟 嚟多个， 仲嚟啊嘛， 系啦，咁啊 停不了， 系啦，停不了就系真系 曼联 频道，系啦， 系嘛， 咁啊， 屌你又接你又抢人哋壶啦，真系唔好啊，你真系。人哋唔係開嘅咩？ 唔係呢件事，我哋係經過激烈嘅爭，即係我覺得太多足球節目啦， 係嘛？ 太多 唔夠啊，開咗幾個。 有啲網友就有個網撚咧，就話唔明點解即係我哋嗰度個台咁多足球節目啊嘛？ 唔係佢唔係 解釋嗰度一陣先，解釋嗰一陣先宣傳咗先。原因係咩咧？就我哋上嗰兩個禮拜啦，有日應該。 應該假期啦，中秋嗰日幾個禮拜前啦，咁一位澳門嘅朋友 介紹過啦， 訪問嚟嘅大 S 噶嘛，咁 佢捉過去上嚟啦。 咁佢其實咧有每個禮拜咧都會錄一段聲帶，自己喺個 group 度播嘅，咁啊其實係個節目嚟嘅，咁啊所以咧 寂寞啦， 咁啊冇咁咩啦， 擺埋上嚟啦， 擺埋上嚟，咁我哋有個平台俾佢就擺啦，咁所以就擺埋上嚟嘅。 又點啊？三個月一次啊？ 唔係嘅，佢係個個禮拜㗎，佢 weekly 嘅真係， 真係一定勁過。 唔係，所以我好想阿斯隆 weekly 參加，我嚟攞 曬。係啊， 係啦，咁啊，跟住就反萬喺度啦。咁所以就anyway 就會嚟緊，就會有多個啦。曼聯主場新聞， 哇，犀利！ 阿校長就同阿 Kenny 諗諗喎，加埋阿斯 車仔 整個車仔頻道啊， 車仔車埋天地， 反正起碼有三個車埋啊， 車埋天地 聲先啦。 諗諗啊，諗諗啊，諗諗啊， 紅軍落雨， 喂， 南京地帶 做咩？喂，屌唔好掟气啊！ 喂，咁啊好啦，喂，讲翻 答翻嗰个问题先 啦，因为呢两个礼拜我真系太忙， 其实可以答又可以唔答嘅， 唔系啊， 咁我答啦。 其实我觉得好奇怪嘅系， 答冇唔系答咗嗰个网捻都唔明噶，系咪先？因为你一个心胸狭窄嘅人系唔会明嘅，即系你大佬你开真节目嗱，我呢度呢个咪就话俾大家听咯，即系我哋呢度啲人咧个个都系可以听，即系多元嘅声音噶嘛，我哋唔会话有一个人，譬如狮子上嚟开个反曼频道，会同我哋讲明啦，日后你唔俾开曼联频道喎，你一开我走咯，系咪先？唔得噶嘛，咁样，所以你同嗰啲网捻讲，譬如你嗰啲唔明，心胸狭窄嘅人就唔会明嘅。 唔系，第一样嘢，系啊，胸好阔嘅，第一，第二样嘢就系我个温馨提示啫，我觉得系。 同埋我哋亦都唔会俾。 唔系你咪 开噶嘛？ 你咪跟咯，你睇你跟得几多咯？我哋而家有五个足球节目啦，系咪先？你有几个啊？一个啊？咁你仲争四个，快捻啲啦你！ 逐个 系咪先？快捻啲跟啊！ 我同你讲，人哋有好多节目，你都冇。 唔系你咪开翻剩翻嗰啲咯。嗱，你英超有二十队噶，我哋而家得开三个啫嘛。 仲有 你开埋剩翻十七个。 利物浦车仔 系咯， 利物浦当反曼。 史笃城频道。 韦吉啊， 韦 吉，sorry， 唔好意思， 系咯，修咸顿频道， 卡迪夫城， 卡迪夫城频道，系开咯， 同城嗰啲， 系喎，其实我 系啊，都系 我想听呢个小云斯频道， 系嘛， 呢个真系如果佢做，我真系会，即系一样都会听啦，即系 OK， 呢个系。即係俾條橋，真係值得試下呢對 OK。 好， 唔得㗎佢，咪聽佢唔聽唔啱聽就唔同俾人開。 呢樣嘢咧，即係呢個小插曲嘅，我覺得都同網點有少少關係。其實傑斯同我講咗好耐㗎啦。 係 咁啊，傑斯就成日都話：喂，因為即係聽，其實我唔知關唔關事啦。有一次我哋做呢個， 即係有攬埋真係十檔八檔都有節目。 係 啦，我哋有一次咧就其實做嗰次財經節目巡禮嘅，咁然後咧就係其實嗰度好怪啊，不過每一個類型嘅節目可以做一個即係開咗一個你，譬如用我網點嘅角度去講分享下 足球節目。 咁傑斯就成日都話：喂， 情意結啊！ 即係做個足球。咁其實咧。想但係有一定難度，因為大佬我都唔係聽好多， 要做功課， 要做好耐功課， 係啦。 咁但係又經歷啲小插曲咧，我覺得亦都開始開定張期票啦，應該不日來啦嚇，即係我哋揾一集分享一下究竟網台足球又如何？ 因為差唔多每一個網台成立咧，係一定差唔多係有一個足球嘅節目 嘅，都唔係一定嘅，好多 基本上 係嘅。即係如果佢係做啲即係。佢有政治啊，有娛樂，咁 立多辦 就一定係 差唔多成有啦。足球節目 通常 咁，但係足球節目就通常都係會即係被忽視咯。咁我覺得就都即係香港嘅網台都發展咗超過十年啦。咁其實係應該，其實我覺得都係一個幾好嘅 topic 啦。 因為阿神同教主都唔做呢兩類咧，咁啊失色好多。 係啊， 但係其實佢兩個台都係有足球節目㗎。 唔係同埋 Vega 啦，即係撇除咗足球節目之外啦，其實如果你話其他人想開其他類型嘅體育節目係歡迎嘅呢樣嘢 ，OK， 我覺得係第一嘢啦，我哋缺少呢啲嘢嘅，即係其他類型。 你真係夠時間推咪啊？ 係冇啊，我啱啱想講， 唔係個問題，有地方錄的話都好冇問題，好似即係新聞咁掉個 file 過嚟 up 咯，冇所謂嘅，係啊。 咁啊，喂，講翻個曼聯頻道係禮拜幾啊？ 未定 ，OK， 但係真係會 即將推出㗎， 係啦，即將推出㗎啦 ，OK， 冇錯， 好啊， 宣傳定先啦，呢件事 叫咩名啊？ 大 S， 大 S， 係啦， 唔係細 S，David D S 啊， 叫 D S 啊， 大 S 叫大 S， 大衛大亞斯 ，OK， 係一個澳門朋友嚟嘅。 佢而家個頻道點揾先？你？即係佢而家有節目㗎嘛， 係 咯，用咩 key 可以 keyword 應該咁樣講，喺 Facebook 度 search 翻啦，曼聯主場新聞啦，主場新聞嗰度會揾到㗎啦，係啦。 好， 係啦。 OK。 好，咁啊，大致就係咁咯。好。 完㗎啦個節目，做咩㗎？ 收工㗎啦喎， 梗係真係唔知有咩講。 講下啲波啦， 講下波啦，先 啲波先啦。 有咩波講？ 可以交代埋我，其實我休緊息咧。 咩叫休韻式啊？ 休韻式， 哇，哇， 有韻式， 真係咁鐘嘅真係，哇，重要感喎， 重要感喎，係，嗱講講翻，我哋講，咪講翻啲嘢先啦，咁啊都要，咁要繼續交代少少嘢嘅。 唔係交代，唔係頭先阿卡妹講咩咧？ 係咯，咪交代 有食唔食係有食兩個禮拜嘅。 喂，點解咧？點解咧？點解咧？ 喂，大佬， 因為要減肥啊！ 要減肥， 係啊，一季一季十二定十三。 哇！你真係最型係你啊！我從來冇聽過一個節目主持人停咗個節目為減肥。 喂，傑斯，你休息一陣，你練波，練波先嚟。 係咯，拋個身出嚟做，大佬揾咩搏？ 玩 命㗎！係 啊嘛，阿牛嗰兩個 冇人喐嘅， 冇人喐㗎。你個牛食翻佢自己。 係啊，買埋啲大陸嘢嚟啊，大佬要平復心情㗎嘛。 喂，大卡妹，你休息兩個禮。 系咯， 快真系去到成接近十一月先开始翻咯，系嘛？ 唔系两个两， 今个礼拜停，下个礼拜都停。 系啦，下个礼拜都停，但系其实我哋个人系冇停嘅，呢日都系继续。 你翻嚟嗰时候过咗呢个蟹嘅季节未咧？ 大闸蟹 啊！你唔系想做埋音嘅嘢啊，大佬？呢头话减肥，嗰头即刻。 食少少咯，唔係啊，因為琴日做完一集共聚會之後，我哋試啲酒咧， 你覺得要做大閘蟹？ 覺得唔係啊，好適合去襯襯蟹咯。 Ida crossover， crossover 啦， 你哋爭我噶嘛，你哋都要過嚟噶，咁可以 crossover 到。 好，交再交代完埋卡妹， 不兩集。停兩集，可唔可以減到幾多？減得到幾多啊？ 盡減啦，盡減。你唔好講啲咁嘅嘢。 唔係使唔使替工啊？我幫你扭替啦。 唔係我講講個方法。 琴日好受歡迎，梗係。 係揾個醫生切嘅啫，兩個星期。你唔好講。 哦，即係 如果唔係點講得切啊？ 即係我呢啲最拿手啦，輸場波咪切咯，係咪先？ 切都有。 唔係佢形式應該切㗎，你都 好似你咁切， 我有啲咩可以切咧？ 你對布倫瑞克點搞？唔切。 哇！你哋唔好咁樣。系咪先？ 一五天就二比零。 喂，分享下，喂，赢过场啊？球妹会分享。 系，唔系我谂住即系唔系佢啦， 上个礼拜点啊？ 二冷下啦。 咁但系人哋赢波啦。 系即刻赢，仲要作客赢。 开心定唔开心咧？ 都好嘅，终于最作客赢到二比零。 系啊， 但我会慎重考虑，我之后都唔再贴佢噶啦。 作客和夫斯堡。 我希望佢唔好降班，我都系唔会再搞佢噶啦，唔好再引导我去讲起佢啦。 入波啊，两球入波都好靓嘅， 好靓啊， 好靓啊， 好靓啊， 系啊，两球都系一个反击啦，单刀啦， 都唔 射啦，交翻个空门啦，等等啦，咁啊， 佢啲攻势都唔止两球， 系啊，系嘛， 我哋即系 唔系和夫斯堡个攻势其实系占多好多嘅。全场十七次攻门， 但系你布雷索拉其实都起码有一次以上嘅反击， 系啊， 喂，但 系争啲可以， 嗯， 即系拉开个比数。 咁啊，嗱，介绍个球员啦。如果嗰场波其实打得好咧，38号仔啊，布伦瑞克，Bellarabi 啊 ，Bellarabi 啊， 拉比， 系啦，比阿拉比呢个其实系喺上两季喺利华古逊咧有上下阵嘅，咁今届就外借过嚟嘅，咁啊可以留意下呢位球员啦。嘅好多喺中場嘅策動咧，進攻啊、攻勢嘅策動，由手轉攻嘅策動都係由佢做嘅。咁啊上一場波就踢得幾搶鏡。 但如果、嗯、即係補充多句，如果德甲嗰啲波咧，小心啲佢可能一月咧有啲借用嘅球員咧，又會救翻啲波。 係啊，往好多 即係以往 Fiber 嗰啲成日都係 Fiber 又試過啦，上屆嘅奧格斯堡 啊， 兩件南韓兵一借翻嚟，巨之節池東遠咁啊救翻奧格斯堡啦，咁所以就即係可以留意住咧，未輸曬噶，即係可以係。 但係講開德甲啦，問個問題啫。和夫斯堡嘅其實對波嘅陣容唔係咁差，我哋都講過啦，今屆 係啊， 但係表現就真係 咁，不過嬲都係咁噶啦，咁啊等炒咯，Hacking 又係咁啊 ，Hacking 呢位教過紐倫堡嘅領隊，咁我之前都講過就係、即係我對佢嘅評價係麻麻地嘅，咁特別係其實今屆可能即係暫時仲係。嗱，打咗8场波啦，冇和过波啦，咁啊跟住就只系主场赢过3场，咁啊亦都系同喺纽伦堡年代嘅 Hacking 系一样，就系带住队波咧打作客系零射差嘅。今届和夫斯堡都系打5场波，4场系输晒， 输晒嘅， 唔系打咗4场 ，sorry， 4场作客输晒嘅， 输晒嘅， 全输嘅，咁啊所以都系 主场都唔见得佢。 系啦，好好啊。 同埋就如果你讲人脚方面，就有啲球员都开始系老退噶啦。例如即系你而家仲系要靠住迪亚高喺中间做串联啊，或者前边嘅奥力啊等等呢啲。咁你今届其实买咗古斯塔和翻嚟，应该系谂住好啲嘅。咁但系就帮助不大。咁同埋就系巨资接翻翻去和夫斯堡，又系打唔翻喺上届奥格斯堡嗰个表现啦。咁后防啊不嬲都系问题嚟嘅，即系点执咗几个领队啦，都系几高失球率嘅。咁所以呢队波等啦，我谂都系，我就觉得系再换一换领队会可能会有少少。 好似系咪想买翻啲啊？买拿翻阿迪布嚟？ 边个啊？ 和夫斯堡咯， 和夫斯堡迪布尼上届系云达不 雷，云达不雷梅 系咯， 虽然件衫都几似嘅， 系啊，虽然都系 W 嘅，系啦，不过就唔系呢个。 但系我想提多一提大家睇翻，即系上个礼拜你贴翻嗰个芬灵斯告别赛嗰啲相咧，真系大家望即系睇翻啦，几好睇。 我就最惨揾唔到场波睇，好想揾 揾 翻嗰场波做。 但系嗰啲相真系。正 系嘛？ 再一次多谢多迪斯啊 ！OK， 咁啊，继续都可以讲啊，讲多少少关于德甲嘅。咁啊，仲有就系上个礼拜，其实有啲赛事就都几反复啦，啲赛果特别就系、是、又要问啦，又要问阿卡妹喎。你对爱队又输波啊？唔系又，唔系又，第一次输波系咪？今日 第一次 ，第一次， 我赛前都话难打 嘅。嗱，引导到个隐藏人物，成日话自己唔系多迷嗰、那个，即刻 有睇嘅。唔係，其實係逆轉翻，即係拜仁就上翻榜首，拜仁都係贏到嘅呢個禮拜。 咁你未問完卡妹先，即係你覺得你自己隊波輸波原因係乜嘢 咧？其實我都之前咧，就算唔係同你出 check 啦，我都覺得今個禮拜係，因為我以我所知，就我唔係睇好多啦，今季先睇。咁我覺得慕信加柏個主場其實佢係都唔係好恐怖嘅，但係佢唔會點輸咯。 幾恐怖㗎？ 佢唔會點輸咯， 好恐怖啊！主場 係咩？ 系啊， 主场赢晒啊，大佬咁都唔恐怖，你想仲要点样恐怖法？ 即系佢系未知好令人觉得好惊，即系 早两年系 嗰啲咯， 系拜仁佢都照嚼噶。 系啦，佢就系主场咧啲强队啦，我知道对亲佢咧。攞唔晒你，即係佢唔贏到你咧，大家都係一分一分咁樣收場。咁我都有啲，再加埋佢又攰啦，又多波打啦，咁跟住都其實有啲隱憂嘅。咁啊，果然啦，咁啊，跟住我最終咧就梗係當然期望咁啊，阿拜仁會輸下波啊，咁啊， 都好， 最終都冇啦，和波咁啊， 和場 一分距離咯，係 啦，一分波啫。咁啊，慕信加柏就絕對恐怖啦。今屆嗰個主場四場波贏曬啦，入13球波啦，失兩球啦，對住多蒙特可以 clean sheet 啦。咁啊相當恐怖嘅戰績嚟。 我睇、其實我係 Max Cruz 想入波，但係都好尾段入嘅，其實兩個波都係80幾分鐘先入波啦。咁你講嗰個一定係主因嚟嘅，即係多蒙特就係、是、呢兩三季其實如果你睇慣佢都知道啦，就係、是、譬如話佢譬如話你話喂踢完歐聯跟住翻去作客一場硬仗咧。就會係幾吃力嘅，咁你睇翻人腳都可以預計到啦。你睇下兩場波歐聯同埋呢個跟住對慕信加柏嗰場，幾乎好似係冇換過人咁就。 歐聯嗰場搏得好犀利㗎嘛， 差唔多係一模一樣咁滯嘅，咁啊所以始終呢隊波就係成日都係個 板凳問題啦。 其實今屆已經係好翻啲㗎啦， 係有 即係譬如其實可以， 我諗會少少輪換， 我諗會期待嘅就係啦，譬如話，但係好多時譬如話而家暫時仲係用。經常擺後備，但係上陣都幾有表現嘅，譬如啲霍夫文啊嗰啲咧，咁啊會期待跟住嘅賽事應該可以係正選上陣啊，俾佢踢多啲啊，即係唔好成日六七十分鐘先換佢出嚟咁樣啦。 同埋佢有個閘位咧，嗰、個叫Eric Jerm 啊嘛，係啦。 呢個咧，因為我其實不嬲都覺呢季睇啦，多蒙特其實佢就個兩邊閘位咧、我覺得佢依家多咗呢個人嚟輪換咧，都係好嘅。因為我睇過佢唔好講話即係歐聯有助攻呢咁樣咧，就算佢有換出嚟嘅時候咧。佢個表現都係平穩嘅， 係， 即係我覺得係都好咗嘅，真係叫有啲 個閘位就不嬲都要多少少人腳，因為譬如話嗱，又有球員受傷啦，咁你仲有就係睇下先，仲有就係史米沙有嗰啲又受傷啦，咁你而家見到其實左右閘都唔係好齊人，但係 Eric Jerm 已經開始踢嗰兩三場嘅正選， 佢唔協場喎，仲要係啊， 有助攻咧， 係啊， 歐聯都有助攻咧， 生 啲入埋波添啊！ 呢、這個靚仔咁啊，嗰、那個即係後佢起碼叫夠膽即係上前啊！ 唔係，即係睇翻自己隊波咧，同睇人哋隊波咧，哇！人哋隊波啲靚仔起碼行出嚟唔驚先，我爭好遠嘅，你唔會見到佢哋驚波或者掂到個波咧騰曬雞啊，自己亂衝啊，即係冇嘅。咁啊，但係都仍然我都係。 咁啊，上個禮拜其實仲有一場波都嚇人嘅，咁但係就我啊冇乜點立過啦，就係、是、呢、這個嗱呢場波又係，如果聽翻上個禮拜嘅足球頻道咧，咁你就知道我啲燈神威力真係有幾咁啊上禮拜就話 全餐啊， 係啦，就話呢個漢堡啦，嚇漢堡，咁啊靠住嗰個 Nasoga 咧就搞唔掂嘅，咁點知咧作客5-0咧就贏呢個紐倫堡啦，入波最多嗰個又係 Nasoga 啦，hat trick 啊，真係救命啊真係，咁啊真係好一個好， 係啊， 真係好難解釋嘅一個戰果嚟嘅，咁啊。 系，估佢唔到大勝嘅。 系啦，我哋 即系贏，可能贏一球兩球，可能都唔意外。 嚇！ 但系你大炒作客， 雲馬克嘅第一場勝利喎，嚇嚟到就因為第一場就和波噶嘛。 系噶。 咁啊，紐倫堡今屆都叫大劑噶啦。咁啊，有冇炒領隊事後咧？我都未知啊，真系唔知啊。咁啊，紐倫堡仲未開齋啊，好大喎！布倫瑞克都開咗齋。咁啊，紐倫堡咧就主場都要輸5球噶嘛。稍後睇翻呢場波，再話俾大家聽，究竟係即係發生咗啲咩事啦嚇。咁啊，仲有啲咩可以講啊？德甲， 冇啦， 差唔多係嘛？ 都 話咗今晚冇嘢講啊，咁啊， 炒咗咯，紐倫堡 啊， 炒咗咯，好似 炒咗係嘛？ 炒咗。 咁啊，如果照正常德甲嗰個劇情發展，通常都係會炒。 好快嘅，炒得好快㗎，係 嘛？ 德國人嗰種決斷咧，其實真係唔好講笑，佢真係話炒就炒。 係啦，現代足球咁啊，榜就德甲就。头三位都仍然拉得好紧，拜仁就一分波啦，摆榜首啦。多蒙特、利华古信就同分啦， 都系争一分嘅， 都系争一分啦。咁啊，其实仲有一队都上得嚟几个走势开始好翻好多，就系小克零四啦。上个礼拜都系4-1啊，大炒呢个奥贾斯堡啊。咁啊，沙拉尔又开始有表现，即系啲年青前锋咧就开始见到啊。幾件都見到啦，譬如勒蘇啦、阿拉爾啦，咁仲有其實今屆嘅喺斯洛克零四開始呢三幾場波都俾佢有好多上陣機會嘅 Messi Maya 啦，呢件都即係又係開始又有入波啊，同埋個表現又係唔錯嘅，咁啊都係嗰句啦，保定嚟咗就爭好遠嘅，咁啊呢場波亦都係開齋入第一球嘅都係保定嘅，咁啊所以就斯洛克零四就亦都上翻好多，即係個上翻好多位嘅都。咁啊，差唔多啦，系嘛？冇因为讲就休息一阵先啦，翻嚟先再讲下啲，睇下先啊，我系运输啊 ，OK， 好。Take the field now, unify us, make us feel proud. In the streets our heads are lifting, as we lose our inhibition. Celebration, it surrounds us, every nation all around us. Sing forever young, singing songs underneath the sun. Let's rejoice in the beautiful game, and together at the end of the day.When I get older, I will be stronger. They'll call me freedom, just like a wave in black. When I get older, I will be stronger. They'll call me freedom, just like a wave in black.Feel them, unify us, make us feel proud. In the streets, our heads are lifting. As we lose our inhibition, celebration, it surrounds us. Every nation, all around us. Sing forever young, singing songs underneath the sun.